此乃失其大而久其小，失其重而缺其轻也。 日头东土不仁，海国二帝不共戴天之仇，私欲回去对孙权言将，故扫王兴兵踏平东吴，方向我心头之恨。我不砍柴，不加城墙之面，先斩日头，掌中有你不准去吧。 去马一阵马鬼正能事，永城同气向江水，南行金朝满面羞惭愧。 官行张宝 儿臣在， 吩咐大小三军穿得挂孝，齐至灵堂为伯弟要亲的死。 哭灵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

上一方，

倘有不遵者，先斩后分头。 臣谢罪龙安， 退班。 恭喜将军，贺喜将军， 全仗列公提拔。 此番兵持小品，必然大获全胜。 仰赖主公洪福镇阿史。要说愿意发起过， 红尘千里走开过。 眼见东吴，我计已久。 吴郡之地已旦陷。 一战功 擒西蜀人马，欲灭东吴。吴侯广我为帅，尽力伸张一事，二位老将军 元帅， 此番扫灭刘备，还望二位老将军协力同心，奋勇杀敌。 那可自然，阿元帅，此番发兵是歼灭刘备，还是先救孙桓？ 自然先灭刘备，后救孙桓。 元帅，先灭刘备，后救孙桓，那孙桓岂不困死城中？ 本帅熟知孙桓将军深得军心，必能罢手，破蜀之后岂困自家？二位老将军不必多虑。 啊，元帅， 本帅自有安排。严门， 老将军，母婿年幼，不会用兵，这便日何是好？ 且自有他。 正日时， 人在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 嘿， you 还刘备，一引茂林山去，本帅略施小计，还叫他全军覆没，汉当张开天地。 哎， 命你二人带刘皇燕校顺风返国，不无得有误。 哎， 众将天哪里，命你们埋伏无两侧，火光一起，沿路皆杀，不无得有误。众将放 肆， 追杀刘备去斩。 啊， 胸中怒气冲霄汉，要把东吴踏平川。 黎明之功，东人马绿驴而来， 沙漠不丰富，前去迎敌。 重要紧 亲密

刚才您听到的是池小秋演唱的《窦娥冤·法场》。下面请您收听《孔雀东南飞》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